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诗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王哥，这个生活经历当中，你住过平房吗？ 我有过住平房的经历， 不是一天两天的不算，你比如说那个偶尔 那是没有， 没有啊， 那不能算叫住过。 现在的这个80后啊，90后啊，绝大多数都没有住平房的经历，是吧？过去。你知道四合院里边的生活特惬意 啊， 街坊邻居生活在一块儿，谁家晚上这点做什么菜都闻得出来， 是吧？ 啊，这醋溜土豆丝儿啊，柿子椒炒土豆丝儿， 那感觉挺好的。 反正你要是夏天的时候，消夏乘凉，喝茶聊天，院子是一个算是个小天地了啊。但是现在这问题来了。住的人忒多，加盖的小厨房、小盆也特多， 是 各家呢都有自己的一些家伙事儿啊。这四合院它就变成大杂院了， 是有的时候一院里边住7-8家人。 哎呀，你想要在一丁点的院落空间里边解决大家的通行、堆杂物、晾衣服这多种需求，这院子就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乱， 是 吧？那么帮老百姓找回院子里边的生活，人家东城区啊。选举了东四南历史文化街区里边的，像史家胡同5号，内务部街34号，还有李氏胡同125号等7个规模条件不太一样的院落，由政府出钱 干嘛呀？ 邀请了7位顶级设计师，针对院落里边的公共空间进行了一个改善设计。 这个要旧瓶装新酒。 算是这么说吧，反正解决大杂院里边这个杂物堆放、乱堆乱放、环境破败、路面破损、排水不畅这些经常在大杂院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据说呢，明年上半年将完工哈，大杂院啊会变得特别有情调，让老院子里边啊有一种舒适的那种公共客厅的感觉。 那不面目一新啊！ 哎呀，住过，因为现在你知道那个。网上朋友圈也经常有一些这种改造， 是 旧居改造。 哎呦，那改完了之后，简直都不敢相信这是平房。 是是是，那个旧居改造吧，大多数针对的是这个屋里边啊，比如说我们家想改成什么什么样的。 是， 对于公共空间的改造，真确实不太容易。但凡住过大杂院的人都知道，原来的四合院的格局，现如今早已经看不出来了。什么两进的院子，全是一片，剩余的这个空间都被。什么现在没蜂窝没了，反正谁家的自由车啊什么的都有的时候挤的就剩一道缝，你得侧着肩膀才能往里走。 对， 甭说采光过人都难。大杂院的东西多，你比如说你进去之后，有很多人都提各种各样的要求。哟，我们家那树杈都快砸着我们家房顶了，这太危险了。还有人说大杂院东西太多，锅碗瓢盆啊堵住过道了。每一家能不能有个半封闭的私密小空间，能在里边喝茶聊天 啊？ 就是。一对这个设计师聊天的时候，大家的意见都比较多，是吧？我想我们家门口有块绿地，环境宜人。你这要是一个一进的院子住着20-30口人，那不太好实现。 就各有各的想法，也不能完全都照顾到每个人的意愿。 据说啊，这个改造完了之后，什么老石阶呀、旧门墩啊、影壁啊、雕花啊，这些四合院里的元素呢，很大一部分都会被，这不是现如今是杂物覆盖嘛？这改完了之后，这些古朴的元素都能被露出来。 减少对文物的一些破坏。 是 啊，担任了这次七个院落的总策划人啊，北京市政城市规划设计院的这个城市设计所的赵兴就告诉记者说，这些文物啊不可能修复。可能就消失了 啊！要是不修复就没了、 哎。对，通过我们的这种设计，能够让每个院落的居民都能找回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 哎， 哎呀，这个听着特别向往哈。 是。 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要是能在院子里边住的特舒坦啊，我前阵子听一个说，在什刹海边上有人就说，要不然拆迁，给你们家俩楼房，不是俩楼房，就是俩单元的楼房 啊， 再外加200多万现金， 哎呦， 人家都不愿意走。 是，那这地方住的是一个感情，一种情怀。 哎，所以呢，我就觉得有的时候要是能，你这里才是北京，能住在院里是吧？ 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用一句话证明您在大杂院里边住过，咱俩。 可以，那能 或者是用一句话证明您在平房里边住过， 这也可以照顾一下没住过大杂院的朋友们。 哎呀，说我们家有2进的院子，就我们一家住，哎呀，那就是 这高门大户啊，这是一家2进院子。 您要是有这样的经历，也可以告诉我们。 那个3进和4进的也可以， 我们就羡慕一下哈。但是大部分都是平房和大杂院了、 嗯。 用一句话来证明您曾经在平房或者是大杂院里边住过， 是 您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短信是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你是没这经历，你看我们小的时候 啊。几进的院子呀？几户住啊？ 大家20多户使一个自来水管 啊、 哦，就是冬天的时候，你知道得坐壶开水， 嗯， 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得浇那个水龙头去 啊，要不然冻着， 已经冻住了才浇呢、 啊， 要不然就是长流水，你说留点小缝啊，留点小溪水、 啊，那也是浪费啊， 那没办法，要不然就 冻 住了、 嗯、 啊， 现用来不及。 这个现如今您在楼房里边根本就看不见这景了。 这要是谁家管子冻着，昨天不就说了吗？那得找物业、 哎。所以你看，时代变化还挺快的。 是，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在大杂院和平房居住的经历。 最近啊，市民吴女士遇到一难题啊，她跟记者说我就想啊，这个离家近的饭店，我订一个元旦当天的包房，我吃一顿团圆饭。 想推早，这刚11月份，元旦是1月份。 我这不就是为了提早下手吗？就这都下手晚了。 晚了。 元旦当天的包房早就已经预定满了，这先后找了4家餐厅，才勉强订了一个大桌，这还得一家人挤挤才能坐下。他上周末开始就为全家预定2016年元旦的团圆饭啊，但是出乎他的意料，原本觉得自己下手够早的了， 对啊对啊， 但是很多家餐厅都已经订满了， 哎呦，还有更早的 啊，这有空位置的餐厅啊，要不然就是有这种包间最低消费的额外要求。这吴女士也纳闷呢，你说这往常啊，这个时候这订团圆饭的时候还都有空桌呢，谁知道今年大家伙都挺着急的。 嗯， 昨天呢，记者走访的时候也发现啊，2016元旦团圆饭预定的高峰啊，确实要比以往几年来的早。 嗯， 像北京的一些老字号的饭店啊，那包间的预定率都超过了90%，目前呢只有少量的空桌。你要想要大桌，可着您心愿来的不好找。 哎、您不是非得1月1号，你1月2号也行，反正放假 了。你别说了，那、 啊、 那个广安门外的有一家知名的大酒店啊，你连2号的包间都没得选了。 呵， 这个没有预定到团圆饭的市民啊，这也得想辙呀。 嗯， 家住在宣武门的张先生跟记者说，这不在实体店没订着什么好桌嘛，是吧、 嗯？ 他意外的在网上发现了更好的机会。 网上能订，那怎么订法？ 那不知道了吧？他说啊，我发现啊，网上很多餐厅啊都提供了元旦团圆饭的服务，有的是直接送餐啊，就是把那个半成品送到家。不用长途跋涉去饭店聚餐、 哦、 在家呢也能吃上饭店的菜品，这团圆饭在家吃更有味道。 嗯， 张先生说啊，他们已经在网上预定了那些饭店的团圆饭，8个人的分量啊，标价308块。 嗯， 你8个人在饭店吃一顿多少钱？ 是 吧？这至少便宜好几百块就下来了。 嗯， 也有不少80后90后啊，青睐在网上，他不订饭，他订个厨师来家做饭。 不是， 嗯， 这一看就是不会做饭啊。 你这个订外卖都不行、 啊、 还得要点情调啊。 是，这就直接这大活人来家给您做饭、哦、想吃什么说吧啊。这个说这是我上次啊在一个 APP 上我订了一名厨师，人家啊帮我买了食材带回家里边，然后做好了再离开、嗯、我觉得特安心，而且啊做饭的过程当中啊你还能跟师傅面对面的聊天啊，你跟厨师沟通一下还能学点手艺。 您看这麻婆豆腐为什么我炒的豆腐它就碎呢、 啊、是吧。人家市民宋先生说就这个比那已经都调好味道的半成品拿回来更安心、 啊哦、 这市民宋先生也说啊在网上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服务 APP 很受年轻人的喜爱。人家说我今年团圆饭啊我就预定了厨师来家里做饭，四菜一汤还需要99块钱，但是呢这要是自己准备食材的话呢我还能吃得更豪华一点。 是是是，不过话说回来了，像我这个做健康节目的主持人吧、 嗯、 脑子里边都不是绷根弦儿 啊， 像这个上门的厨师他们有健康证吗？ 得查呀，这所以得到那种靠谱的平台上、 啊、 您得查一下这个师傅 是 什么上岗证、厨师证、什么健康证这些、 嗯、 有没有这些资格证。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现如今这种网络的服务真的发展特好，人家据说哈到你们家，人家要是带着菜来，你比如说人家会把这超市小票也给拿过来。 哎， 你看我买的鸡蛋多少钱一斤， 单价多少钱，买了几斤、 哎、对，然后西红柿啊，你看我们今天给你炒一个鸡蛋炒西红柿、 哎、 啊，糖糖上就算了，就你们家自己的提供就完了，是吧？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算不算是越来越懒了呢？ 其实现在很多这个便捷的一些新的科学技术啊，包括一些生活方式，都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 嗯， 但是便捷不代表咱自己功能退化啊。 嗨，不过话说回来了，我身边你看会做饭的还是男的多。就是做的好的呢也是男的多。 行了，我估计你身边也是男性朋友比女性朋友多。 啊，那是吧？ 啊，对，就是意外的证明了一下自己的清白。 哎、总之，我觉得这是一门非常有意思的手艺。 哎，这倒是， 对吧？ 哈， 有机会咱可以在家多学习。你想，你自己做出来的这饭，而且你还能够不断的改善，不断的提高。下回油多放点，少放点盐，多放点，少放点火候大点小点，是吧？ 乐在其中啊！ 哎，所以有的时候这种感觉还是更好一些。哎呀，今天我们说的是感觉哈，比如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您曾经用一句话证明您曾经在平房或者是大杂院里边住过。 是的 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兴许有些人跟王哥一样打小就在楼房里住着哈， 但是可能也体验过平房的生活呀、 啊、 虽然可能不是住个十年半载的，我住过三两天我也能体验一下吧。 平房你觉得跟楼房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除了不用上下楼之外， 因为 啊， 我们家那儿啊，这个地方比较往北啊，它冷、 啊， 所以它最大的区别就是有炕。我还没见哪个楼里有炕的啊，但是平房那我们家那边都是有炕的。 楼里有榻榻米， 你楼里搭一火炕，你这就笑话了是吧、 哎？ 这有火炕，然后呢会有井，一般有 井， 哎有井、 哦、 下水的井，而且一般啊平房它都养狗。 啊，对对 对, 对， 看 家 护院的， 看 家 护院啊、 嗯， 井里边当年我们也曾经藏过东西，东楚的大白菜也往井里边搁， 在井里藏白菜， 因为有的时候井里边它就是一个节门和一水表， 这家长发现了不生气啊？ 小孩还曾经在井里边藏过呢， 哎呦，那可真危险， 是吧？ 啊、 这个我们那个年代还行，都曾经有过类似这样的经验啊。 哎、 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啊，顺其自然说。20多年前我们家后院有个葡萄架，每年当葡萄熟了的时候就分给大家吃，哎呦那叫一个热闹啊、哦、 是那个尤其是到了夏末秋初的时候、 嗯、 那葡萄也熟得差不多了，都不用往下摘啊，您伸脖子一伸手就能直接吃葡萄藤上的葡萄。 是是是，哎那个我姥姥姥爷家原来在广渠门的时候也有葡萄架， 够着吃感觉真好， 每次吃的时候都着急还没熟呢就开始捏俩拽俩， 后来发现等到成熟的季节的时候挑不出来一串完整的葡萄、 哎、 因为那粒儿都被小孩子揪得差不多了。 就是在那儿我第一次认识了什么是毛毛虫， 大青虫， 大青的毛毛虫，咕悠咕悠咕悠咕悠， 还挺可爱的、 啊、真的吗？等哪天我送你两个在你桌子上， 这季节可不好找。 这个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孩子的乐趣 啊 其实跟动物接触呢有的时候特别好哈、啊、你像毛毛虫这种， 这等会儿毛毛虫那昆虫不能算动物、 啊、不能算动物、啊、 你要说家里养个大狼狗不是那个看家护院的 小狗 啊 这算动物是吧、 嗯、对， 反正小新呢今年上小学三年级，平常呢跟着奶奶呀一起在怀柔一个村里边生活， 挺好。 村里边养狗的人呢很多啊，董先生他们家就其中养了一只泰迪犬 啊，就是 大的那种啊， 卷毛的，长得像娃娃一样的， 哎、巧克力色的。 嗯， 今年五月的一天呢，小新和奶奶就一起去这个怀柔区的书店买书。他奶奶说呀，平时出门我都领着孩子， 那天呢，我就回去拿个包的功夫，对门那狗就窜出来了， 哎呦， 把我们家孩子追出去得有50米。 哎呦， 小心的奶奶说，直到他出来发现这情况，董先生的爱人才把狗给抱回家里边去。当时小新的奶奶上小学3年级、 啊、 跟他奶奶说，奶奶，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看把人孩子吓的。 哎呀，这个1个多小时之后，孩子就开始有点发烧，小新的奶奶当时就找董先生去了，想让董先生夫妇带着孩子去看病。当然对于这个说法呢，董先生有另一番的说法 啊。董先生怎么 说？ 说 当时啊，这个当天我们出门遛狗都是拴着狗绳的，当时这狗啊和他们家小金也是有一定的距离啊，也没有发生追赶的情况。 那您家那狗绳够长的，50多米啊。 哎呀，不是，话说回来了，这就是一家之言呗。但是即便如此吧，董先生也是带着小孩去了医院，并且支付了部分医药费。当时的医院诊断小新是上呼吸道感染，说白了也是咱说那常见的像感冒、 嗯、 啊，医生给开了一些口服液之类的药，说这个跟惊吓没什么直接关系、 哦、 啊。董先生也是这么说的，他也是希望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算了。你看我们都陪着你们看病了，看一感冒是吧？你跟我们家狗有什么关系？哎呀，这责任不是我自己的，不是我们的，那意思就是我可以出钱，但是不担责任。 哦， 事情。但是到这儿没结束，现在呢，这个孩子呀，这不是上小学3年级吗？ 也不大、 嗯。哎呀，因为怕狗啊，据说已经不敢出门了，走在董先生家附近就会哆嗦，夜间睡觉的时候还经常被吓醒喽，吓得睡觉的时候都喊狗。小新奶奶一看心疼了，就带着孩子再次去了医院。回头去医院的医生呢，告诉他说，这个不是，这可能是神经上的问题啊， 哦、 你到北京市的专科医院，你就诊得了。反正。你要是再问董先生，反正董先生他们家是拒绝再配合了。小新奶奶一看这情况哪干呢，直接就选择报警了，并且找到了村大队协商解决这件事儿。经过调解吧，董先生答应说，要不然这样，我把狗送走，不是奉正好暑假期间吗？ 是。 小新呢也就回父母家去住了，就没跟奶奶住一块儿、 嗯、 孩子还特意给他奶奶打电话问狗弄走了吗， 啊，就不在这住都惦记这事儿呢。 那是心里边不踏实啊、 嗯、 当然暑假过去了，孩子准备回来上学了，董先生他们家那狗依然在家里边饲养。 哎呦， 这也可以理解哈，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弄走，养出感情来了。这奶奶当时就急了，说我给了你们一个暑假的时间，现在这问题还没解决，你们家的狗比我们家孩子还值钱吗？于是呢，小新的奶奶把董先生夫妇告上法庭了，要求赔偿医药费交通费，一共是9000多块钱，而且还要求改变你这狗的这个养狗的地点， 就是说要不然这把狗挪走，要不然你们去别地儿养狗去，就 总之是赔钱挪走狗。 是 啊，但是因为对方说这孩子受到惊吓，法庭也是终止了审理哈。这因为有的时候确实在审理过程当中需要一些配合。 对， 哎呀，目前说我们这等着做鉴定，这个案件还没有判。当然话说回来了，街里街坊养狗啊，尤其是在农村的平房里边还是非常常见的，就像王哥哥说的，院子里边看家护院吧， 对 对吧，来个陌生人能叫唤两声。 但是一般都拴着绳，而且都不是说拴着咱现在布绳、 哎、 都是大铁链子拴着的嘛，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哈，这个怎么跟养狗和不养狗的这个街坊相处，它是一门艺术。 不过确实啊，不管您这是大狗小狗，您这狗出来之前一定要拴绳，而且这个狗绳啊、 嗯、 不能交给孩子来拽着，一定得是成年人拽着、 哎、 因为真的要发生这样，比如说啊，您狗绳没撒手，吓着人街边老太太了或者怎么样、 嗯、 这您还是要担责任的。 对啊，你比如说在楼房里边住着，你坐个电梯，你最好还是抱着狗，不要在电梯里边你就是拿着拴着狗绳呢，对吧、 嗯、 你也应该给它抱起来。 对，小狗它乱扑乱咬啊什么的，也好奇什么的，容易惹麻烦。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和短信哈，你看让你考虑说的这个就是跟狗有关的。说我们家平房院里边有个小菜园、 嗯、 最喜欢夏天在菜园里边抓虫子浇园子。 哎， 然后我们家有大黄狗跟着转悠，可惬意了。那人家是在院子里边，自家院子里边转悠， 对 吧？ 那狗也听话。 是 张辉说啊，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家就住大杂院， 嗯， 没记忆呢。我结婚啊，就结在那种一排一排的那种平房里， 嗯， 我们家就住在中间段，下班回家挨家挨户的打招呼，热闹。 哦、对，都得。 回来啦！ 哎呦，李奶奶、王大妈、张大妈， 我们家晚上吃猪脚了，给你送几个。 你那么热心肠呢？一般都问您家晚上吃什么呀？好吃吗？ 这上杆子问人家呀。 对啊，然后去人家蹭两顿是吧。 好意思。 那和牙说，我小学的时候啊，好多年在朝内住过，放学的时候就去隆福寺，那时候还没烧呢吧。那个这是题外话哈。福王府， 嗯， 对对对，福王府现在成大杂院了，周末成群的结队的去朝内菜市场里边追跑打闹。 要是非让一句话证明，大冬天晚上睡觉可千万别喝水。 哦， 哎呀，那出门上厕所可真冷 啊。对，厕所是公共在外边是吧？ 哎呀， 家里没有。 就是冬天哈，你就是穿上那种棉的睡衣，棉拖鞋，一溜小跑去了厕所。 回来之后睡不着了，这冻精神了。 因为他太漏风，你懂吗？ 我懂。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用一句话证明自己曾经在平房或者是大杂院里边住过啊，你都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 家住在京西的范大爷呀，最近遇到了一件烦心事儿。他说啊，你说我原本以为是个好事儿，社区来了医生给上保健课，课上完了说可以从居委会报名参加医院的免费体检。谁知道这天下真的是没有掉馅饼的便宜事儿， 肯定没有啊。 那说好的免费体检，最后刷了我们医保卡4000多块钱。 呵， 这想想就让人觉得有点憋屈。这范大爷一说啊，一肚子气。范大爷跟他们家老伴儿啊，参加社区举行的健康讲座的时候，知道的这家民办医院。说当时啊，人家医生专门说了，这个体检啊特别好，特别全面，还是免费的，不用花自己一分钱。所以这不跟老伴儿就报了名了吗？说还好啊，我们医保卡每年的额度啊都比较高。否则呀，这4000多块钱的免费体检要是花完了，有可能连年底前开药都超额了。 哎呦， 体检当天呢，范大爷跟老伴儿就来到了这家民办医院，有专门的护士啊负责引导。哎呀，态度特别好，特别客气。那个刚进医院大门啊，就是大爷大妈，那个二位医保卡带了吧，您先交给我，我先给您收上去，一会儿有用。 不是，这医保卡凭什么给你呢？ 这范大爷还纳闷呢，说这不免费体检吗，你收我医保卡干嘛呀？ 啊，对呀。 这范大爷也跟记者说啊，这体检项目啊倒是跟常规体检没什么太大区别。像什么抽血呀、X 光啊、耳鼻喉啊、CT 在内，反正就一溜身份证全都查了一遍。看着他们收了医保卡的时候，我还留了个心眼儿。我检查说我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的地方，人家问我要不要免费治疗，我都拒绝了。 免费都不干了 啊！不过我不带我老伴儿吗？我老伴儿稀里糊涂的说都愿意接受治疗。结果最后他的医保卡结算的时候被划掉了4000多块钱。 哎呦， 范大爷提供的单据显示啊，他老伴儿这次的体检总费用是4251块。其中呢，光是各种治疗费就是1097块。因为过了医保卡的起付线啊，所以要自己还要负担600多块钱。这个不过医院没让他们自己出这笔钱啊，就说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算，那这是不是也能算免费呀？ 那不行啊，自己免费了，国家的钱亏了，对吧？ 这范大爷说，所以说嘛，说看这些治疗项目收费还是觉得挺憋气的。他说，你说啊，我老伴儿有鼻炎，一个鼻冲洗每次收20块钱，这上来直接就给开了7次。说耳朵里有块小疹子，说最好红光照射一下，一次60块钱，这直接就给开了10次。 600。 这但是这鼻冲洗啊，像这个红光照射什么的，在一开始治疗的那些护士口当中啊，那都是免费的，不收钱的。 他的意思是不用你自己出钱，我们从国家那儿骗点。 这范大爷说啊，这我们在这也算是吃一堑长一智了。以前老是跟孩子说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老人啊老了老了自己却忘了这个道理。范大爷说，我们俩单位医疗福利还算可以，这4000多块钱呢刷完了还不至于影响到我们平常看病开药，但是还是要提醒其他的老年人别再轻信这种免费的体检。记者在采访过程当中也发现啊，附近好几家社区都有老人有过类似范大爷和范大娘这样的经历。老人们呢，以后再遇见社区里所谓宣传免费体检的时候，一定要睁大眼睛辨别，问清楚这些所谓的免费体检是不是真的免费。 哎呀，要说这些医院可够黑心的啊。这倒也是，人大家自己觉得啊，倒是没花自己兜里的钱，但是那医保那额度可被花走了。 就是、啊、 某种程度来说，这应该算骗保吧。 就是啊， 你说你有这个医保资格，当年批给你的时候审查你没有干这种啊让人觉得不太合适该干的事儿呢。哎呀，也是希望这个医保的监察部门哈、好好的来看看这样的事儿不应该干不该干，您说呢？ 那正小事， 那正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那正小事， 那正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那正小事， 那正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有人老宋说，我们家现在就住平房、啊，你们还没供暖的时候，我就自己拢火了。 他说吃饭还是我自己做，看看我做的咖喱鸡肉， 哎呦， 这发图这么一大锅，你这 咖喱有点多，鸡肉没看见， 这家里几口人才能吃了这么一大锅呀？ 哎呀。这个小骆驼九九最棒说，平房我住了20多年了哈，住平房的感觉是楼房无法感受的。我们住的是那种排房，一排五户，多户呢都是两间屋子，每间13平米多一点，邻里关系都非常熟啊。谁家做点好吃的，都是互相送来送去的。 是吧？是吧？ 哎，哪家有点事儿呢，也是互相帮衬啊，互相帮忙。 嗯， 远亲不如近邻的感觉是尤为明显，不像现在。一个门住了几户都互相不说话，哎呦，形同陌路，觉得特别生分。 别说不说话了，有个事儿敲门、 啊、 人都不敢给开。 是，都不认识。 是，左心旺说啊，我们家住平房的时候啊，院子周边有13棵枣树，这个有郎家园枣、大白枣，3只母猫生了10只小猫，满树上都是打闹玩耍，哎呦，可快乐了。 哎呀，这个有这种记忆真是特别的舒服、啊。 是呗。 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其他的事儿吧、哎，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提醒啊，因为。这不是双十一刚结束吗？ 接下来这不太舒服。 啊、您的货在路上呢吗？兴许已经没了。啊、 你别说点好啊！ 这两天王先生就遇见了一个堪称奇葩的网购经历。他在网上下单买了酒之后啊，自己后悔了。 嗯。 趁着卖家还没发货的时候就申请退款了。 哦。 但是呢，人家对方根本就不理不睬，照常发货。 按理来说，7天物流退换、 哎， 这还没拿着东西退款，那就走个流程就好了嘛。 哎呀，后续几天他又开始遭遇了。幽灵快递， 什么叫幽灵快递？ 查得到快递号啊，但是查不着快递件，也就是说这个快递单号能查得着。10多天过去了，他才发现财务两空啊。物流信息记录这瓶酒经历了每一个分拨中心和相关的配送人员都有这记录， 每一步都有。 哎，11月9号呢，这瓶酒呢被人签收了。王先生说自己压根儿就没收着这个酒啊，于是呢他向属地快递分公司求证。对方说确实存在这个快递单号， 嗯， 但是我们快递员也没见过这个快递件，也没配送过。 那个所谓的物流信息每一条、 哎、 那是怎么来的呀？ 见了鬼了呗、 嗯、 事情就越发蹊跷啊。王先生向网店啊就申请售后服务， 哎， 但是被对方拒绝了。 凭什么呀？ 反正这像问淘宝呗，淘宝的处理流程显示这个网店认为王先生已经签收了物品，并且向淘宝出示了快递公司的发货证明。 哦，他还能拿得出来这个东西？ 哎、那是有单号嘛，而且有每一站的这个签字。其次他们还说这是一起这个同行恶搞行为，希望淘宝明察。 啊，他们还先咬人一口。 哎呀，最终淘宝方面判决售后服务处理完毕，打款给卖家，判决理由是卖家举证有效。你看这一下，王先生现在依然没有收到货。可谓是钱财两空。对此呢，记者也是向这个网店求证这件事儿，但是淘宝说能搜着这家店，但是没办法打开。 哎呦， 淘宝客服说呢，这家店可能是自己关闭了， 嗯， 也可能是被淘宝封店了。建议您这样，您先和淘宝方面联系一下，然后再看看最终的结果。目前王先生已经向消协反映这件事情。 哎呦，这事儿可麻烦了去了。 哎呀， 不过你不这每一条运转到每一步的时候，不都有相关的业务员带有代号、带有手机号的那个？ 哎呀， 这逐条追查呗，是吧？ 那谁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反正这事儿啊，这我有过类似的处理经验，这真的实在是协商不了、解决不了，您又没法拿出证据的时候，建议您直接起诉淘宝，然后呢，证明这起交易是无效的，解除这起交易合同，然后再让淘宝跟店家他们之间去掰扯去吧。 行，反正总之下回下单的时候留神。 接下来再说一花钱买窝囊事儿的这种窝囊感受的事儿啊。鲍先生9月底啊，也在这个网店的某旗舰店木门店啊，订购了一款室内静音门。 嗯， 听起来多高级啊，室内静音门。但是啊，安装师傅把门装好之后啊，这鲍先生发现装上的这一款啊，是另外一款颜色设计看起来特别像，但是却不具备静音效果的普通卧室门。鲍先生说啊，这两个门呢，款色花型几乎一模一样，要是不仔细看呢，根本就分辨不出来是不是静音门，很有可能就糊弄过去了。 嗯， 鲍先生说啊，事后呢，他也跟这个木门的售后经理反映过，对方啊，承认是他们的责任。而这个店的售后经理秦先生也证实啊，下单员承认是自己的工作疏忽，把订单给打错了，公司呢会按照相应的规章制度对他进行处理，并且还提出了2种补救方案。也就是说啊，如果消费者呢认可，就是说您要这门不换了， 那我们就给您延保一年，并且给您补差价。 嗯， 如果您要是说非换不可换静音的啊，我们呢会按照合同条款进行延期的赔付。经过再三考虑啊，这个鲍先生昨天跟记者说，我希望他们能尽快承认错误，并且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目前呢，双方正在协商之中。 你看，有错不怕，关键是您有一个好态度，是吧？让我们觉得心里边舒服点儿。您把这个态度放得诚恳一些。 对， 我们消费者也不是那种特矫情的人。 鲍先生这不还挺好说话吗？ 是是。 不过我倒好奇啊，您说得特仔细才能发现这门是不是静音？这那这多花钱买了静音门，意义看来也不是特别大。 那是你觉得。啊，你有本事，你有小孩之后，你发现静音门还是有很大关作用的啊！ 没经验了。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和短信吧。好人马大姐说，每年的冬天必买蜂窝煤、大白菜、必腌雪里红啊、鸡酸菜。 嗯， 我腌好的菜总是给院里边的街坊大家伙分着吃。 对，那腌酸菜的时候，鸡那酸菜还得找一块那个没有水泥、没有脏东西的大石头。 嗯， 找那大石头就特不容易，就为了压酸菜嘛。 是是是， 对吧？ 不吃草的牛说，哎呦，打记事儿起我就在住楼房，但是小学同学都是胡同里边的，作为班长替老师去家访，看过很多胡同嘛。大院里边有各式各样的大门，都没厕所和自来水。 七十年代嘛， 各家各户都是盛水的那种大缸，有扁担或者拉水的小车，也不锁门啊，你但凡进去就有人招呼你，一般都是大爷大妈问你找谁呀，啊，对吧，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哈。反正希望这种温暖的回忆还能够在这样寒冷冬天给大家带来一些暖暖的感觉哈。 是。 今天呢，我们这一期大城小事呢也要暂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是我们大城小事为您带来的丰台达人秀。啊， 欢迎大家这个也继续支持啊！在丰台达人秀之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吧。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今天我们将来认识的是南苑乡的环保达人王自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苑乡的环保达人王自新。 来自于南苑乡的环保达人王自新从2001年开始加入志愿者工作，在实践过程当中，王自新看到废旧电池回收工作陷入困境，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和破坏，他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危机感投入到了这项工作当中，积极宣传废旧电池的回收利用工作。而究竟为什么废旧电池要进行回收呢？ 因为北京的话呢，一年消费大概是4800多吨电池，2亿多，如果没有得到处理的话呢，它丢到环境里，将来比如说通过咱们的食物啊，进入咱们生态系统，包括人，将来会产生很多疾病，比如说像医学上，因为我原来内科医生出身嘛，医学上就有锌中毒、锰中毒，然后包括铁啊、铜啊，这是电池里的成分。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说电池没有得到处理，肯定会对我们将来包括人体还有说其他的整个生态系统造成危害，同时也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因为如果把这些电池的话呢，就是一只电池平均含锌大概是22%，含锰26%，把它都资源都回收起来的话呢，那这是价值量是非常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认为废电池应该回收，而且是必须要回收。 在它的发动之下，废旧电池回收宣传服务队应运而生，并且开通了废电池回收服务热线。在之后的数年间，废电池热线帮助解决各种有关废电池的问题达10000多个。 那区的话呢，大概在右安门、和义街道、东高地，还有这个包括家那新工家园啊，都设了那个废电池回收箱。目前我们就是对身边就是原来没人管的电池回收箱逐步发现的，建立档案，将来逐步回收管理，就是防止它丢到环境里。没有的情况下可以打我们的废电池热线，因为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声音，就是说电池低汞无汞了，可以随生活垃圾丢掉。但是说大家可以算笔账啊，北京现在大概有13个卫生填埋场，4800吨，北京市的电池回收率不到1%，去年大概回收了是有50吨吧，300万只。所以说这个来说的话呢，我们有巨大多4000多吨是进了填埋场。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极力的倡导大家的话呢，积极能投身到废电池回收这个工作中来，然后呢通过有效的渠道把它进行回收。我之所以做这个废电池的话呢，也算是比较偶然吧，因为我是90年就是不做内科医生了，然后下海经商， 98年的时候呢，当时也算小有积蓄吧，然后想搞自己一个实业项目，然后在那个国家环保总局宣教中心查资料的时候，其中有一篇就是刊物上说，中国的电池回收不能得到处理。应该说00年我跟几个亲戚，我们在河北易县，然后共同投资了大概400多万500万吧，搞了一个年处理3000吨处理厂，最后的话呢是被河北省给就是勒令下马了，算是第一次创业的失败，因为当时自己也赔了上百万。但是03年，因为我们这厂正式下马之后的话呢，可能就不再考虑个人的经济利益的问题了，而是更多的考虑一种社会责任和人生价值。所以说现在做这个多年，更多的我愿意说，就是大家把我们作为一个公益环保吧，就是一个就是包括说我这对这个达人这个称号，我就感觉到也算是比较欣慰。做这个来说，首先我们就是获得的一种人生价值的体现，做一种我们对环境对社会一种回报吧。目前比如我在丰台区的话呢，现在是在和义街道。